one cursed villain. 可能去雕去清嘅外表，又或者系佢嘅衣着打扮，勾起凶手对往事嘅回忆，一段发生喺童年或者青少年时期嘅唔好回忆，激起咗佢隐藏内心深处嘅一个念头，就系杀死对方。只有咁样做，佢先至可以永远将一个佢曾经失去嘅人留在自己身边。他可能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凶手年龄应该是30至40岁之间，相貌端正，气质成熟稳重，性格内向，态度谦厚，单身，受过高等教育，文化质素较高，喜欢听音乐，亦有可能爱好文学，住在南大附近独居，识得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但是没人知道。 好了，这个呢刚才這一篇嘢咧就係阿 Andy 啦，即係阿 Andy 咧就幫我 Andy 高啊，即係呢個温哥華。 嗯，温哥華邊個朋友？ 我成日將三藩市同埋三藩市，三藩市係啦，我成日記咗咗温哥華。三藩市嘅 Andy 高咧，幫我哋 mix 啦，幫我哋配音啦。頭先咧，佢係飾演一個咩角色咧？咁原來咧，呢一個人咧就係喺2008年。係啦，咁就喺呢一個天涯社區啊，即係內地咧一個好出名嘅 內地好出名一個 forum 啦，嗰度咧就出現嘅一個網友，係咪啊？一個網友嚟嘅。佢當時咧就喺呢一個天涯社區嗰度咧開咗一個咧叫雕愛青嘅吧，即係 for 雕愛青嘅一個forum 啦。 咁佢就 開咗一個 一條題啦， 係啦，俾大家去討論關於雕愛青之死嘅。咁如果講到2008年咧，已經死咗8年加4年，即係12年啦。死咗12年啦。咁呢個人咧就再重提，將阿雕愛青嘅死亡就攞翻出嚟喺個社區度討論。咁當時咧佢有嗰條題咧就叫咩咧？就叫做關於即係雕愛青之死嘅一啲諗法啦。咁佢當時咧就這個貼呢一鋪咗出嚟咧，就好大嘅反應啊！啲人 一石激起千重浪，簡直 係啦。因為大家都當時咧， 冇咁講， 南京大學畢業嘅你唔知咩佢。咁其實當時咧就好多人就好去討論呢件事。咁因為咧呢一個黑尼薩係嘛？因為佢黑尼薩嘅人黑咩啊？黑尼薩 係啦， 黑尼薩佢咧一個網名啦。佢就喺呢一個吧嗰度咧就鋪了一條咁嘅題之後咧，啲人咧就好大嘅反應，好熱烈，因為咧覺得佢講嗰啲嘢咧，令到人哋即係懷疑咧，喂，其實你自己係咪兇手咧？ 後來警方都聯絡過呢個黑尼薩嘅喎。 係啊， 都又問下，咦，點解你知得咁清楚？ 咁揾到其實揾到佢嘅身份少少啊，佢點講？ 咁佢都話我唔係，即係其實佢自己都唔知嘅，其實佢自己都係一個推測嚟嘅啫。係，只不過我自己都係一個普通嘅學生即係案發嘅時間，佢都係好細個，佢唔會牽涉到呢件事，所以警方就後來冇再調查呢個黑尼薩。 係，咁同埋話佢咧，其實呢個黑尼薩咧，自己本身係讀法律嘅，讀法律，咁但係喺銀行咧工作嘅，咁又識法律啦嚇，又爸爸係警察啦，咁樣究竟佢係因為純粹自己好好奇呢一單案咧，然之後去做一啲推測咧，定還是本身係自己係兇手，然之後將自己嘅嘢咧寫出嚟咧，咁呢個好耐人尋味嘅，咁啊更加另外一樣嘢耐人尋味嘅就今日咧就又去到呢一分鐘又窒啦，咁啊大家如果咧真係聽唔到或者睇唔到應該話睇唔到咧，係咪可以上 YouTube 啊嗰度睇啊？ 係啦， YouTube 嗰度睇都會好啲嘅， 可能好啲。 係啦，希望你聽到我講呢個説話啦。咁咧就呢一個黑尼薩咧，再講翻啦，講翻清楚啲，究竟佢喺網上咧？佢點樣去推論咧呢一個雕愛青嘅死亡咧？不如我哋講下嚇。咁佢咧就話估計咧呢一個雕愛青咧遇到一個咩人咧？ 咁啊，講下佢嗰個特徵啊，好嘛？其實本來做咗一個圖嘅，但係又頭先大頭蝦嘥曬啊，嘥曬炮灰啲心機。咁我會 po 翻上網俾大家睇。咁咧就佢就話咧呢一個疑似兇手有咩特徵咧？第一樣嘢，嗱你兩位都有嘅，外貌端正。咁咧就令到呢個女仔咧冇戒心啊，會跟佢咧係翻屋企嘅一個陌生人添， 或者跟佢走啦。 佢認為係陌生人啊，即係唔識嘅呢個人， 應該係 應該係佢唔相識嘅一個人。咁第二樣嘢咧就呢個比較可能係阿 Candy 會似啲啦，性格咧就內向啲嘅， 哦， 係咪啊？ 窄少少， 啱唔啱啊？窄少少，我冇講啊， 都有機會向 內向啲。咁咧就話嗰個兇手啊，性格內向啲，咁咧。但是第三樣嘢就兩位都有嘅，氣質咧就成熟啲，咁咧即係話望上嚟就唔會覺得係嬉皮笑臉啊，或者係有戒心啊咁樣啦， 唔似輕佻嘅， 唔輕佻嘅。咁第四咧就話佢應該係一個單身漢，因為咧佢冇家庭嘅包袱，唔驚咧帶咗個女仔翻屋企嘅時候咧，阿老婆會見到，阿仔會見到啦，或者阿媽會見到啦，佢一個人住嘅好可能。 咁呢個 係啦，唔符合你哋啦，呢個嚇，你哋屋企有其他家庭成員，咁應該你哋都唔係好接近啦。第五樣咧，你哋都 OK 嘅，受過高等教育嘅，話呢個兇手， 讀過下書， 讀過下書，有文化氣息，講句嘢咧就言之有物，咁所以呢個刁愛青咧就會俾佢咧係即係吸引住，起碼唔會抗拒先啊。會跟他傾偈啊，或者係誒俾佢啲話題吸引咗咯。咁啊，第六樣嘢咧，你兩個都可能似噶啦，中意聽音樂嘅。 嗯哼，有少少藝術嘢嘅。 而且咧，佢話佢有一個偏好咧，中意聽一啲重音樂，即係 heavy metal 嘅嘢啦。所以咧就喺街上咧就同阿刁愛青咧就用呢個音樂咧就做一個話題咧，甚至乎佢喺嗰啲音樂鋪度做啊，即係賣嗰啲所謂叫打口碟啊，即係乜嘢啊？誒，佢哋內地一啲叫打口碟。 內地其實即係去到九幾年，應該都開始有，應該開始係有 CD 嘅。 係， 係啦。咁就嗰個時代，其實即係都有好多其實即係老翻啦。 係， 簡單講就係老翻。 簡單嘅老翻， 簡單講就係老翻啦。 即係用啲老翻碟咧去吸引佢，喂，你有啲正嘢一齊嚟聽下咁樣啊。嚇，可能甚至乎喺呢啲鋪頭裏面工作嘅職員啦，咁樣帶佢翻屋企聽歌咧，會唔會咁樣？然之後咧， 呢個有啲可能性。 嚇，然之後就對佢有一啲幻想，然之後落手咧。咁另外仲有一點咧，就係你哋一定唔會係啦，唔吻合啦，因為咧佢相信咧呢個兇手咧就係住喺南京大學附近。 嗯， 咁我都知啦，應該都係附近啦，因為個女仔都唔會去得遠嘅，係咪先？好啦，咁啊最後一點咧，兩位唔知道有冇啦？咁啊有呢個豐富嘅醫學常識。係啦，你哋係咪有呢個豐富醫學常識咧？ 冇，外科多啲， 係咪啊？ 外科 呢個拜科方面掂唔掂咧？ 內科識少少 嚇，咁佢就話應該係有一個解剖常識添，甚至嚇，咁咧就咁多樣嘢嘅一個兇手咧，就應該係佢一個組合啦。佢覺得咧呢個刁愛青咧，應該係咧好大機會喺街上咧就認識咗個咁嘅人，然之後咧就俾佢嘅氣質吸引住。 會唔會喺街頭係賣呢啲打口碟嘅一個年青人咧？ 係， 即係擺地攤賣呢啲咁嘅打口碟。 但天寒地凍，唔會喺條街度擺地攤嘅。 都會有嘅，一個咁匱乏嘅年代，呢啲打口碟咧，佢哋嗰陣時其實係有啲好似賣唔曬嘅碟，都想盡快散貨嘅。碟嚟嘅， 喂！但係最大機會係咪即係將佢嗱，唔好理嗰個人喺邊度出現先啦。但係最大機會係一定係帶咗去一個室內地方，先至可以進行呢一個碎屍啊、殺人啊、放血啊，哇！切完之後仲要 pack 好曬啊，咁你唔會喺一個公眾地方先啦，首先。 可能話我屋企仲收埋啲好多噶，你跟我嚟啊，我借啲好嘢你聽。 哇！呢一個咪十足十，我哋嗰時講啊，歐陽炳強嗰單案咧，紙盒藏屍案，我哋咪有個推測，話卞仲京點解會突然間喺街上面明明等緊個同學，要還一個cassette 帶俾佢噶嘛，又係關於音樂嘅。咁我哋有個推測咧，就係可能當時咧有個人咧，佢嘅舊同學啊，即係可能出現啦。咁啊喂，你係咪想聽歌啊？我樓上咗住，上嚟聽下，我有啲碟俾你睇下。咁啊，引咗佢上去，然之後咧殺咗佢嘅，即係喺嗰個方圓咁個好近嘅範圍嗰度。咁但係呢一個女仔咧，就會唔會係遇到一個舊相識咧？ 或者直情一個唔相識嘅人咧，喂，如果以佢性格咧，一個唔相識嘅人，啱啱識嘅，即偶遇嘅，佢即刻去人屋企咧，唔係幾吻合咯，即同佢同學所講嘅佢咧， 會唔會屋企咧？ 咩屋企啊？ 會唔會係屋企咧？即會唔會係嗰個兇手嘅屋企咧？ 我知啊，但係點解佢會去咗佢屋企先啊？佢即如果佢啱啱識嘅，佢唔會即刻去屋企啊嘛？ 唔係咁。嗱，我覺得兩個原因嘅啫。A 佢本身真係識呢個兇手， 係啦，即係 可能係舊相識，或者即同年換伴咁啦嚇。咁第二個就係佢真係呢一個兇手有一啲嘢，即係吸引標愛青嘅，唔係呢個兇手，而係兇手嘅某一啲嘢。 某一啲嘢 啊，例如頭先講譬如音樂， 音樂大家即係有共同興趣嗰啲， 有共同嘅一啲嘢，而嗰啲嘢係吸引佢嘅。 係。 咁而因為呢一個原因。刁愛青會跟隨去某個地方， 係同埋加上佢當時心情低落咧，可能嚇咁啊，想揾啲嘢發泄下咧，會唔會？因為佢平時可能隱藏得好緊。 跟住講咧就喂，吹件新作嚟啊！ 咁樣就引咗佢屋企係嘛，跟住就俾人哋施毒手。咁點解動機係咩咧？即係無端端點解要殺咗佢咧？咁有個講法就即係呢一個克里薩係嘛？佢就話咧相信懷疑啊懷疑啦，呢個女仔咧就勾起咗克里薩一啲唔好嘅回憶，例如話以前可能佢俾一個女仔飛過，咁個心咧就成日好想揾翻一個咁嘅女仔要擁有佢啊，即係個心理唔係好平衡。咁跟住想性侵犯阿刁愛青嘅時候咧就被拒絕，跟住無意中咧。又係嗰啲啦，無意中殺咗，跟住唔知點算，跟住就要毀屍滅跡咁嗰只咯嚇。不過我諗，就算如果咁樣咁新手嘅人咧，我諗唔會一時之間夠膽將一個人咧，即係剁到咁碎咁變態嘅，即 係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唔會咁初犯，即係我話，如果唔係一個人，佢對慣血對慣刀， 係啊， 你好難咁冷靜。咁去做一件咁嘅事， 同埋你想象一下，你抌個人頭落去煲嗰個轉下轉下嗰下，真係都幾恐怖，唔係一般正常人頂得順喎呢個效果真係。 係啊，殺慣豬頭就冇問題啦。 係咁啊 ，Terry Chan 咧，佢就話咧，佢如果即係切到2000塊咧，佢認為咧，即係一定係有深仇大恨，唔單止變態咁簡單，係有深仇大恨。 我唔呢個我又唔係好同意。 即係佢話佢認為新手咧就好難咁樣做到呢樣嘢，佢就覺得似一啲連環殺手。你唔係好同意？ 唔係，我唔係好同意話斬開2000塊就係深仇大恨。 係， 因為如果係真係有恨咧，去將一個人殺死，殺完之後，如果係要發泄仇恨。採取嘅方法會暴力好多， 再暴力好多， 再暴力好多。 即係如果頭會再冚爛佢啊嘛， 可能會俾人剝，即係佢會再剝爆佢嘅頭啊，或者係佢係捅好多刀， 即係嗰 插好多刀。 而家你都唔知嘅喎，碎到咁可能 係 插。 而家講到明係好靚噶嘛啲刀位，即係呢個係似咩咧？係真係似喺廚房做，將嚿肉擺喺個砧板度， 係慢慢切， 捽捽捽捽， 係即係要見人嘅嗰啲肉係真係。 即係一個靚嘅 presentation， 或者佢一個完美主義者咧，都可能。 如果係咁嘅話，我會覺得呢個人，我諗佢係個冷靜程度高於仇恨啦。 OK。 嚇，因為我始終咁睇嘅，佢將啲肉可以去到用啤水又好，用第啲方法都好去血。包裝掉，為咗唔要俾人認到個樣子而煮熟個頭。為了啲內臟不容易發臭，同埋因為佢裏邊嘅血水啊分泌難處理所以要採用煮熟的方法。即冷靜到咁嘅程度，完全唔似係俾仇恨去充分嘅一個人。 同埋又刻意將佢嘅頭要運到咁遠。 係啊，即好冷靜嘅，佢做所有嘢係好冷靜嘅。 係，即有曬，甚至部署添，或者佢唔係第一次做添。 佢係咪第一次？我唔敢講，但好肯定嘅就係佢可能佢犯案嗰下唔係特登嘅。即係殺人嗰下佢唔係特登嘅，但係殺完人之後嗰個處理實在冷靜到我有啲驚。 呢個 係即係我睇完呢一單案嘅資料，我感覺係覺得同林國雲係好接近嘅呢個人。 係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 即係佢嗰個冷靜程度同嗰個湯屍嘅嗰個冷靜嘅狀態。 是 令人驚的， 唔係咁話喺深仇大恨都唔會話冇道理嘅。其實即係少少好似將佢凌遲處死咁樣咧，要將佢逐片逐片逐片咁樣片出嚟啊嘛，即係啲凌遲處死嘅感覺。 喂，但係以刁愛青嗰個社交背景咧，佢又唔似會係即係做咗啲乜嘢會得罪一個咁嘅，譬如話係會黑幫大佬咧嗰啲咧， 咁又唔似嘅，即係起碼同學 你頭先講個情況就係可能個兇手係佢係童年或者佢後生嘅時候， 嗯， 遇過可能係刁愛卿同類型嘅女仔嘅傷害， 嗯， 而嗰種仇恨係咁樣嚟嘅， 嗯， 即係唔係刁愛卿犯到佢嘅， 嗯， 係刁愛卿同類型嘅人犯到佢， 係 佢因而懷恨在心， 哦，將嗰種仇恨 將呢個仇恨轉移咗落同類型嘅女仔，而呢個女仔咁啱呢一次係刁愛卿， 係 OK， 即係如果你咁樣去講嘅，有咁嘅可能性， 嗯， 但係刁愛卿嘅特徵係令佢勾起咗呢種 勾起呢個回憶， 話唔定嗰粒痣都唔定嘅， 哇！ 咩話粒痣咩 啊？粒痣啊， 仔粒痣啊， 咁都得。 賭性 好勁，不過男女大不同啦，即好似阿湯亮咧就話佢覺得應該係識嘅，即因為佢一個自我保護意識咁強嘅人咧，佢冇理由會跟咗個陌生人翻屋企啦嚇，咁啊，所以阿湯亮應該都唔會周街撩女仔嗰啲啦，我估佢啊，咁啊跟住 Maria 咧就 佢唔明其實即周街撩女仔嘅人咧，其實係有啲伎倆 嘅， 係有少少伎倆， 係啦，即起碼 刁愛卿嗰啲你未必拿住碟，可能拿住一本書。 之類咧，即你未必係周街吹個口哨就 一嚟 即係任，即係搭到山。 可能一嚟就係吟咗兩句詩， 係啦，搭山起咗第啲方法嘅。 吟咗兩句詩已經令你 即係側邊只係嘆一兩句， 暈得一陣陣咁係咪啊？所以 Maria 咪話咯，佢話有時女仔咧係好無知嘅，係咪講自己咧？佢話好睇直覺， 唔係即係有時睇你手上嘅道具啊嘛，即係可能你拿住一啲音樂 CD 同一啲書，跟住可能刁愛卿，你見到刁愛卿喺你身邊係咁睄住你手上嗰啲書或者 CD 嘅，咁你話你咪可以打開呢個話題咯，即係知佢對你手上嘅有興趣嘛。 不過佢係農村嚟嘅女仔，會唔會淳朴啲？即係有時又可能唔係入世未深啊，好容易會誒，即係俾人哋可能一啲好叻講嘢嘅人，可能就 係咪農村嚟嘅咯？廿歲啫， 係因為係啊，佢當時其實十九歲幾啫，佢仲有兩個月咧先夠廿歲。 先夠廿歲。 係啦，咁啊嗱，阿老鷹咧，我嗰個問題咧，就係引去我想講嘅下一個，即係下一個陰謀論啦。佢就話咧，究竟呢個南京大學有冇念讀醫啊？有冇醫科生？有冇醫科生？一定有醫啦。 有。 南京大學一定 有 醫 科生。 一定有一啲識得分屍嘅醫科生，一定有。但係咧，當時咧，警方亦都查曬，其實大學裡面好多有可疑嘅人。咁警方講啦嚇。找不到任何即捉不到任何人啦，捉唔到任何人啦。咁但係咧啊，好呢樣嘢一定要講下咧，就係話咧，原來咧今年2014年啦，咁喺今年咧一月啦，即係刁愛卿咧就已經死咗係20年啦， 接近二十， 唔係喎，十八 未到十八啫， 十八年啦， 接近二十， 十八年啦。咁佢話咧，原來咧有一個讀者咧，頭先阿克尼薩就喺個 blog 嗰度網上面咧就寫啲嘢去推測疑兇係邊個，估啫嚇。咁呢個可能大家亦都未必太過認真啦嚇，因為可能佢純粹一個奇案愛好者，中意睇東頭灣道嗰啲咧，咁啊所以咧就喺個網度揾啲嘢嚟講下，等大家咧俾啲回應，睇下佢咧喂佢嗰啲估計掂唔掂啦，可能純粹一個咁嘅心態。咁今年咧就喺呢個新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個讀者咧，佢就向一份報紙咧投稿嚇。咁佢講咩咧？佢就將佢自己嘅另外一個預測咧寫出嚟。哇！我聽落去咧我唔知道有幾成真啊，大家聽下。咁但係聽落咧都好恐怖。佢就話咧，其實佢咁樣講嘅，佢就話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其實嗰啲碎屍咧。是掉在哪裡呢？就是掉在南京軍區總醫院的附近。我們可以或者在地圖那裡我們圈回個醫院出來，讓 Kenny 再做一些手腳先。其實它是在一個總醫院的附近那裡掉的。他說為什麼會這樣呢？有沒有想過呢？好了，他就找了一些證據。他就說原來這個刁愛卿的學系有一個系主任，有一個系主任呢，其實咧，個名咧，揾唔到添，唔記得咗個名啦。咁咧有個系主任 ，OK。咁啊，當日咧，其實咧，佢相信咧，佢咧就係開咗架車 Benz， 就載住阿刁愛卿咧，就去同埋一個作家一齊咧，就去咗即係氹佢啦，就話帶佢去一個康復中心嗰度咧，睇電影啊，同埋咧參加一個舞會嚇。咁咧跟住咧，然後刁愛卿不如有詐之後，就因為他是他的系主任，他全部都是有文化的人，他就跟了他們就去了這個軍區醫院，其實最後 去了軍區醫院的康復中心那裡，就去以為呢就說去參觀電影。但其實呢是做什麼呢？原來呢就是將這個刁愛卿的器官呢就是借來一用的，就是將他的腸就拿出來，就將他帶入了一個醫院那裡，將他麻醉了之後殺了他，然後就拿了他的小腸出來做什麼呢？就做一個器官移植的手術。好了，因為原來報紙都有賣的，就說1996年的1月19號就是說刁愛卿的屍體被人發現，當日發生什麼事呢？就在這個醫院裏面進行了亞洲第二宗的人體異體小腸移植手術。有一個人就是接受了這個小腸的移植手術在當日。這個人是誰呢？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 哇， 他 就說當日我就是接受了這個移植手術，我就是將這個小腸就移植在我現在的身體上面。大家想想为什么当日这么啱是刁愛卿的尸体被发现的呢？ 咦，可不可以给我讲一点？我制作个地图的时候我都留意到其实有人发现到最后刁愛卿见到刁愛卿的地方在这个青岛路。青岛路附近我印象中真的有一间医院的。 不过这里我们可能 在这里太小了，所以就未必看到。最后发现他的地方真的附近有一间医院，我可以到时候再告诉大家那里附近哪一间医院呢，那名字是哪间呢，到时候补充给大家。 咁佢跟住咧都嗱，佢仲有好多證據講翻出嚟嘅嚇。佢就話咧，其實咧呢一個係一個集團嚟嘅 ，OK， 係幾個人，佢哋咧就去籌劃一啲移植手術，咁大家要夾埋，即係譬如話夾埋個系主任去揾一啲啱嘅人選啊，去俾佢哋咧做一個咁嘅依啲咁嘅秘密嘅移植嚇，當然係為咗賺錢啦咁樣。好啦，咁咧亦都佢講喎，佢就話咧南區呢個南京嘅軍區總院嘅副院長啊。是一個神病的專家，他說當日就參與了這個移植的手術，他的名字叫黎女石，他就在2010年5月在家裡神秘自殺身亡跳樓。他說認為他這個自殺就因為很慚悔這件事做了這件事。聽落是不是很小說化呢這件事？他就其實就好像有了一些線索證據去解釋究竟刁愛卿是為何會死的呢，原來就是一個集團看中了他的身體 腸， 亦都知道這個女仔的背景簡單，沒有人會去追查，於是乎就將她殺了之後，然後你知道裡面手術，喂，在手術室這樣去切她的身體，其實很好容易啫，冇人知啦，擺曬落袋度。 佢仲話咗唔係一個醫生做添。 喂，但係大學唔見咗一個學生喎，都大件事。 情況係因為呢個人冇人冇物啦，點解？即係喺中國大陸咧，有咁嘅情況嘅，即係如果你嘅人唔係一個所謂有物，即係有人物，有係一啲咩重要人物咧？十幾億人口唔見咁過咧，其實都唔係好理你嘅啫。 即係點啊？到時學校就同佢講話係啊，佢突然間退咗學，佢突然間話唔讀， 未必佢未必需要俾任何嘅資料嘅。 唔係咁都有人，我發現都唔見咗嘅。 你要明白喺中國個環境，因為人口太多 啊。係。 難聽啲講啫，呢個世界就係咁噶啦，即係所謂叫做物以罕為貴，人太多。的情況底下，人命相對不值錢，這個是一個或者不值價，應該這樣說。如果我們用香港或者西方的那個概念去看所謂生命，是在大陸不 work 的，即是在大陸看生命，人的生命不是這樣看的，既然這個人又不是有什麼高幹撐腰，又不是有什麼那麼特別，又不是什麼出名人物，他就算死了公安找不到哪個要負責。若干年後我所知道啦，即係喺中國大陸很多案都是嘅，佢係有個時期噶嘛。過咗某個時期之後，佢唔可以再查噶啦，即係 close file 噶啦。 同埋因為會唔會呢個軍區醫院佢要找一個咁嘅器官咧嚟到去即係成就佢呢一個話唔知第幾宗咩全球唔知第二宗嘅咩移植啊，咁令到醫院即係聲名大噪噶嘛可以。咁其實就係會唔會係一早部署咗咧，就係要捉一個咁嘅女仔嚟到去做一個移植咧，即係非法嘅移植咧。咁甚至乎都話咧，即係呢個寫信去嘅告密人啦， 佢言之鑿鑿咧，又話而刁愛卿其實咧當年咧佢嗰啲頭皮啊耳仔咧，其實俾人哋割曬落嚟咧用嘅。咁所以咧點解要煮熟佢咧？因為佢割咗佢啲，因為驚俾人哋知道佢可能割咗啲器官去做乜。於是乎就要煮熟佢個頭咧，令到人哋冇即係冇呢個推測。 但係未必喎。如果假如一間醫院嘅話，醫院又使乜將條屍嘅其他殘骸咁樣處理法咧？抌入屍袋已經搞掂啦。 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 point 嚟嘅，即係如果醫院佢一定有份焚屍嘅設備嘅，一定有嘅。係。咁佢要去燒呢啲。 有疑點喎，呢個又。 處理屍體唔使咁搞到咁大件事啊，係咯。 因為佢一定有一啲，譬如係割咗出嚟唔用嘅一啲廢肢啦嚇，或者廢嘅器官啦，咁佢需要去。即係再焚化咗佢噶嘛？ 因為佢哋其實基本上經常都要棄置呢啲咁嘅唔同嘅，喂攞喺人攞 屍體 喺攞出嚟嘅任何器官，佢都要去棄置啦。咁我咪撈埋一齊咁咪得咯，係咪？ 係咯係咯，唔使搞 咁大件事。即係佢如果既然都已經碎得開，碎得開攣埋一齊咁燒咗就已經得啦。 係咁啊，湯亮又好冷靜喎，佢話咧，咁佢其他內臟佢都好值錢㗎，咁點解要燒咗佢煮咗佢咧？啲內臟咁即係其他譬如心肝脾肺腎 原因係唔可以擺太耐。即使是醫院也好，即係佢呢啲嘢咧，通常你人體移植咧，器官到而家為止，到而家我哋世界為止都係嘅，唔可以擺太耐嘅。你個冷藏技術好有限嘅啫，仲要係1996年時候，即係嗰陣時係難聽啲講，就係要好新鮮嘅。 嗯， 啊，即係你即刻理嘅，喺隔離張牀你攞出嚟就要放過去噶啦。 嗯。不過呢些器官移植就肯定不是新聞啦，即係絕對是真的，因為其實成日都聽到啦。 呢啲唔係淨 係去嗰啲，話我去大陸咧，我真的不夠膽去商場嗰啲廁所噶。 哦， 真 係 好驚啊，大佬！我真的驚我你揾等唔到我出嚟噶啦，係咪先？跟住就已經喺個廁格嗰度唔知點，俾人哋唔知攞咗個腎定攞咗個肺噶啦咁樣。好彩我全部嘢都係全部都已經係 即係真， 唔係啊！ 我哋換曬嘅。 唔係，我想講我係全部咧，即係五勞七傷啊，攞咗都冇用噶啦咁樣。 唔係啊，佢唔識分噶。 咁啊係，攞咗先啊。 攞先算。 攞先算。係咪？咁啊，就唔知呢個係咪真係真相啦？即係器官移植呢個咁恐怖嘅，即係陰謀論，我覺得都幾真係得人驚嘅呢個。而且咧，即係會唔會係得呢單咧？唔知啊，真係，因為可能佢隨時捉咗一個流浪漢去咁樣碎咗屍，你都唔知噶，係咪？咁只不過刁愛卿係一個即係大學生，始終咁佢失咗蹤，係會有人去理嘅。咁不過佢爸爸咧就從來冇見過個女嘅任何即係屍身啦。咁佢即係公安話點都得㗎啦。咁有冇人喺背後做咗一啲即係掩埋住一啲嘅即係真相咧，為咗去保護一啲人咧？ 暗口。 所以啲採訪咧都採訪翻阿刁愛卿個爸爸咧。咁其實到今時今日咧都唔係好相信嗰個就係佢自己個女嚟。佢仲係有翻一個幻想，就係話其實我個女其實只不過失咗蹤㗎。係， 即係佢一日會翻嚟。 係啊。 咁我都希望刁愛卿真係會翻嚟啊！嚇，即係真係會翻去阿刁爸爸嘅身邊、父母嘅身邊咁啊！即係呢件事原來是一個噩夢嚟啦，希望嚇咁啊！ 到時又另一單懸案噶啦喎，咁即係究竟死咗呢個係邊個咧？即係如果刁愛卿翻到嚟，死咗呢個係邊個嚟？ 即係又另外 又另一間案，另外一單案嚟噶咯。 好啦，咁啊講到另一單案，我哋星期五又有另一單案，呢一單咧都係嗰啲碎屍啊食人添啊！今次我哋真係越嚟越重口味，就係嗰單，因為咧我見到阿炮灰咧鋪上奇案迷會咧好多反應，所以就想做呢一單，就講加拿大一個食人狂魔啊，一個 AV 嘅男演員啊，就殺人碎屍，殺咗自己情人。碎埋屍仲要食埋添，我哋禮拜五咧再同大家講呢一單奇案。今日時間夠，多謝阿毛，多謝 Kenny， 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人鬼同路，一個歡迎警界、賊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聽嘅另類節目，逢星期三、五。晚上11:00至12:30，花家姐、艾力力、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